大家好，我是俊丽李杏妮，在我的家乡青山听988，只要你有开 FM99.9 就是啦。 怪异，接住落嚟，我要讲嘅呢一个都市传说，是关于一个花心渣男的故事，骑在膊头上的冤魂。传说中有一个花花公子，因为英俊有型，再加上口才了得，迷倒不少女仔，经常换女朋友的他，有不少个女仔为他奉上钱财，更不用讲为他争风呷醋，大打出手了。直到他遇见一位富家女子，他被这个清纯可爱、温文贤淑的女仔吸引，觉得自己已经找到终身伴侣，决定修心养性，专一爱这个富家女子，不再拈花惹草。而富家女子亦都唔理屋企人反对，坚持同佢一齐。跟住两人就同居，开始筹备婚礼。可惜呢个渣男始终本性难。都未正式结婚，他就已经故态重现，周围留情。富家女子每日都同渣男闹交，甚至到以死相逼。渣男已经对富家女子感到厌烦，索性不回屋企瞓。有几次仲俾富家女子撞破佢同其他女仔鬼魂，极度伤心嘅富家女子带住怨恨喺家中自尽。知道富家女子因为她而自杀，非常痛苦后悔，她伤心内疚，发誓不再到处留情。原本以为经过这件事她会彻底改变，怎知富家女子的葬礼才完成没几个星期，这个渣男又再次出动，到处找女仔作乐。但是好奇怪，所有女仔见到佢都敬而远之，佢去搵返佢以前嘅女朋友，全部都拒绝同佢往来。渣男觉得好奇怪，就追问点解。有几个女仔就直接话个渣男身上有一阵好难闻嘅气味，根本冇办法接近佢，甚至觉得佢嘅样非常令人觉得讨厌。除此之外，渣男成身都不舒服，他觉得膊头和颈经常出现剧痛，同埋觉得好沉重，就好似有几百斤的钢铁压在膊头度咁。背脊亦都开始弯曲，变成驼背，而他的额头仲会好痕同埋红肿添。他睇咗好多医生，都找不出原因，更加唔使讲会有好转啦。因为咁，佢精神一日比一日差，佢已经冇办法去工作。有一日，佢收到旧同事寄嚟嘅一封急件，打开信封，入边系一张之前喺公司晚宴影嘅一张大合照。张相影到佢嘅未婚妻，即系嗰个富家女子嘅冤魂，好似骑白马咁坐喺佢嘅膊头度。裂开的嘴伸出一条长长的脷贴在他的额头。渣男吓到当场晕了。原来他的颈痛和膊头被压痛导致背脊弯曲，是因为被个女怨灵骑住。而额头痕痒红肿是因为女怨灵的长脷整到的。身上的臭味原来是尸臭。 由于是渣男自作孽，加上吕远玲怨气太重，他洗晒所有的钱，仿尽所有驱鬼大师，都驱除不到这个吕远玲。在精神和肉体受尽折磨之下，这个渣男终于精神崩溃，失常地流落街头。如果你在泰国街上面遇见一个一直弯曲着身体的流浪汉，可能就是这个渣男。对感情不忠，最后只会自食其果。听紧节目的你，是不是都喜欢旅游周围去玩的？在旅游途中，你有没有曾经发生或者听闻当地有什么奇闻怪事呢？欢迎你将你听过或者经历过的奇异怪事写成不超过6000字的文章 PM 到988广播剧的 Facebook page， 我们整理之后就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。我们等你。 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告五人。